圈外往地下一坐，算了，哎，可把我累坏了，等，这戏演的就结束吧。公冶瘦长往下一退，飘虚然大笑，哎呀，难怪你怎么出这主意来的，把我也累散架子了，行了，这就够瞧见了。公冶瘦长也坐下了，脸上都现出笑容来，那位道爷也是捻然大笑，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多谢你们二位出力呀、啊！云云一听，这怎么茬？这是我这上了年岁的人，怎么这精神都不太正常呢？刚才吹胡子瞪眼打的简直跟仇敌似的，怎么眨眼之间我都乐开了？他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云贵正然发愣，凌空从地下站起来，拍拍云贵的肩头，孩子，你不懂是怎么。 现在是5:59。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肩上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绘画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我想起喷泉般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爱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倔了，我哭了，你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上写着，有些爱只给打字，真的懂了，走过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与不开心，隐隐心事着，你在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 淡了，浓烟了花的爱情也比不得啊，说好的心跑的我走了，爱过了，放手了，后悔了，只是唯一的一恋爱全淡了，要怎么拼呢？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开心爱或是心痛的，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吗？除了每一次留的没事事昨日一人冰

5月15日至8月13日，足彩三 D 送福利，只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嘉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请去这个东坡东天涯，谁不知道你歌声如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一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人以为装，让人陷入你的恩爱之中，流着冒热眼泪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百般就算用眼泪留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悲伤的爱就死亡了吧。我的心中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的四周天上宇宙，爱不是来茶花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有何必单等一句话。都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走过走天涯，谁不知道你也舍不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人以为装，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流着冒热眼泪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用眼泪留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悲惨的爱就死亡了吧。大声说拜拜，能有个爱就勇敢散发未来，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 初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别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叫分手。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多。 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 oh, oh, oh, oh my, oh my.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透明的承诺是过去。